三三，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这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的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李宇李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聊了聊关于这个冠心病的这个话题。那我们这期节目当中呢，就继续请出李主任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冠心病。我们上期说到了呢，是这个不可改变的冠心病的一些危险因素。那这一期呢，我们就先继续听李主任来说一下这个可以改变的冠心病的危险因素有哪些。 啊，大家咱们又见面了。那么我是呢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的李宇。那么今天我们重要的去探讨的一下呢，是一些不可以改变的危险因素。 嗯， 那么改变了危险因素，那么我们就会减少冠心病的一个发生， 是的， 吧？ 嗯。 那么前两年呢，北京市呢出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 嗯、 您知道吗？戒烟 啊、哦，戒烟。 对，吸烟呢是对于心血管疾病、冠心病来讲的话呢，是最应该去改变的不好的危险因素。那么吸烟对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器官没有任何的好处， 嗯 啊，所以吸烟呢是我们去改变的。 嗯， 还有呢，什么呢？ 戒酒吧， 哎， 少喝酒。 酒呢，它是呢一个危险因素，但是酒和烟危险因素、 嗯、 它哪个更重要？你对您觉得？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这个吸烟更严重？ 哎，对、 嗯、 那么吸烟是冠心病的直接危险因素， 嗯， 酒只是高血压病的危险因素之一， 嗯， 高血压病是冠心病的危险因素，所以、 哦、 哎，吸酒对于烟来讲的话它更低一个级别， 嗯，是的。 而又引出了一个话题，高血压。 嗯， 高血压呢，长期的高血压会对我们内皮进行一个这个影响，造成我们内皮功能紊乱。 嗯， 本来一个毫米、两个毫米的血管，长期高血压就变成2.5毫米的血管，看似粗了， 嗯， 但是血流的速度慢了。 嗯， 叫血液的瘀滞。高血压疾病的话呢，还会造成我们血管的这个啊平滑肌的增生，哎，血管的长度变大。这个时候呢，我们血流啊本来1秒钟可以流过去的血，现在需要1.5秒或者2秒钟，增加了血流的时间。这样呢会相对的造成一个供血的不足。 嗯， 同时呢，高血压病呢造成了我们心肌的一个肥厚。这样的话呢，血从心内膜灌到心外膜的时间就会延长，造成一个相对的一个缺血，这是高血压病的一个问题。 嗯， 啊，还有一个危险因素，我们称为糖尿病。 哦， 糖尿病我们称为甜蜜的杀手。 嗯， 哎，吃进去甜甜的东西，尿出来尿也是甜的。 嗯， 时间一长，10年20年，我们再想去治我们的血管，发现我们原来像手上这种粗粗的血管，变成了一根根的萝卜须子， 嗯， 哎，老鼠尾巴， 嗯， 啊，我们想去做支架，想去搭桥，做不了， 嗯， 因为糖尿病呢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疾病， 嗯， 它呢使我们的内皮呢功能发生严重的一个障碍， 嗯， 同时呢氧化啊凋亡炎症，使我们整个心血管系统呢出现一系列的一个障碍，所以冠心病呢，我们称为这个糖尿病呢，我们称为呢冠心病的一个等危征，危是危险的危， 嗯， 那为什么呢？分为两组，一组呢是有冠心病，一组是没有冠心病有糖尿病， 嗯， 它比什么呢？比这两组的人群因为心梗、心源性死亡的一个比率。 嗯， 结果发现有冠心病没糖尿病的这一组的心脏病的死亡率和 有糖尿病没有冠心病这一组的死亡率是一样的。 嗯， 也就是说得了冠心糖尿病就是冠心病。 哦， 所以糖尿病呢是最危险的一个危险因素之一。 嗯， 那么我们又回到了我们之前的一个血脂。 嗯， 血脂呢我们刚才也知道，血脂越高，冠心病生长的这个斑块生长的越快，生长的越大。 嗯， 所以血脂的控制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么我们刚才会提到了这个市长的这个猝死。 嗯， 那么市长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啊？啊，那么市长面临的这个压力可能比我们更大。那么这个时候呢，交感神经的兴奋，工作压力的增大，是冠心病的一个危险因素。这个危险因素影响着像您和我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的一个年轻人，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外卖小哥能猝死在我们医院门口？ 嗯， 那么他的工作压力也大。 嗯， 还有一点是前两年呢，也是困扰我们北京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PM2.5。 嗯 ，PM2.5 这个2.5这个小的一个微粒，空气污染、做饭或者是这些这个发动机排出一些颗粒，它会随着我们鼻子吸进去，吸到肺里面，因为它很小，它会入血。在我们内皮不好的时候呢，就会沉积到我们内皮里面，诱发炎症。 嗯， 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会更早、更重的得冠心病？也就是说，他有这些危险因素的，这些危险因素包括不可改变的危险因素，我们的父母不可以选择，我们的基因不可以改变，我们的性别不可以改变，我们的年龄不可以逆生长，这些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要做好年轻时候的预防，预防哪些呢？第一，把烟戒掉；第二，控制好血压；第三，尽量的不要去得糖尿病，得了糖尿病把血糖控制好。第四个，控制我们自己的血脂。第五个，我们要改善我们的压力，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第六个，远离 PM2.5。这些是我们能够更晚的得冠心病，或者是得了病，那么更能够安然的存活下去，减少死亡率，减少致残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 好，刚才我们说了一些这个关于这个冠心病的一些可以改变的和不可以改变的一些因素哈。那李主任给我们说说这个冠心病的一些临床表现，或者说它的症状是什么呢？ 冠心病的这个临床表现和症状来讲的话呢，那么是一个困扰老百姓，也是困扰我们基层医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啊。 嗯， 那么大家都知道安贞医院呢是一个咱们全国非常知名的一个心血管为主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三甲医院。 嗯， 那么我们心内科门诊呢每天都会接待超过了60%左右来咨询自己有没有冠心病的这些患者。 嗯， 患者呢有各种各样的临床的表现，比如说大夫，我这个胸口天天针扎样的疼，我是不是冠心病？ 嗯， 那么有的问李大夫，我呢一走道就喘气，一走道就胸闷，我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冠心病？ 嗯， 那么有些人来讲，哎呀，我这个运动时候挺舒服，为什么运动完了老后背疼？李大夫，你看看我是不是冠心病？ 嗯，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各位听众呢去探讨，那么冠心病的一个临床的一个表现是什么？ 嗯， 那么它最重要的一个临床的症状又是什么呢？那么首先来讲的话呢，我们呢。啊，因为咱们是广播啊，咱们没有这个电视上这么像 没法看 看。那么我们经典呢，教科书上呢是有一张图， 嗯， 那么跟大家呢简要的去描述一下啊，那么具体的情节呢，请大家脑补一下、这是一个风雪交加的一个晚上。那么当然前提啊是一个因为是国外的教科书嘛， 嗯， 这个是在一个英国的一个乡村，那么刮着大风，下着雪。这个老先生呢从呢这个餐馆里出来，嘴里叼了一根烟， 嗯， 但是呢他这个衣服呢还没来得及系上就被狂风呢去吹开了， 嗯， 他赶紧呢这个一个手呢拎着他的手提包，那么一个手呢包住了胸口， 嗯， 那么他赶紧呢想快走两步呢走到自己的车上去，结果呢他走在了这个台阶上，他走不动了， 嗯， 他捂着自己的胸口。那么这个场景大家能想象出来吗？ 嗯， 那么有几个关键词，这个老人家刚吃饱从酒店里出来，他喝了酒， 嗯， 对吧？ 嗯， 那么他手里拎着重物， 嗯， 外面刮着冷风， 嗯， 风一吹，他上台阶想快走几步，结果就走在台阶上 动不 了了，走不 动了，嗯， 他手捂住了自己的胸口， 嗯， 那么这个是一个教科书上非常经典的一个姿势， 嗯， 那么大家脑补以后的话呢，我把这个给大家呢去讲一讲，那么什么是冠心病心绞痛一个典型的症状？ 嗯， 那么冠心病心绞痛典型的症状呢，一定呢与饱餐、 哦、 饮酒、 哦、 受凉、 嗯、 劳力、吸烟、 嗯、 有关系， 嗯， 对吧？我们刚才脑补了一下， 嗯、 对吧？他刚吃饱了饭， 对、 嗯，他一出门，刮着冷风，下着雪， 是 他没系扣子。 嗯，受凉， 他赶紧的想跑两步上台阶跑自己车上去，对吧？ 嗯， 那么他跑了几步还拎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包， 嗯， 结果在楼梯上他动不了了， 嗯， 那么心绞痛冠心病一定呢是与这些有关诱发的， 嗯， 那么他最经典的一个动作就是停住了， 嗯， 他停住了很快症状就消失了， 哦， 这个是心绞痛冠心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嗯， 它被诱发以后也很容易缓解，缓解的方式就是停止。 哦， 好理解吧？ 嗯， 那我们心脏它是个发动机嘛，它在怠速的时候不出现问题。 嗯， 当它这个供油管出现了问，就我们冠状动脉出问题，就相当于它的供油管出现问题。 嗯， 那想踩油门上坡，一脚油上去，它上不去了。 嗯， 那您只能停下来，那这时候发动机就好了。 对 吧、 嗯、 对，是这个因素。所以呢他的临床表现来讲的话呢是胸闷胸痛， 嗯， 但是你具体在哪儿、 嗯、 他说不清楚，因为我们这个心脏呢、嗯、是一个比较老实的器官，它表面没有痛觉纤维， 嗯， 它不像我们的手切个口子我们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他这个手的第几个指头被刀拉了， 嗯， 对吧， 对， 但是心脏不会，它呢是通过，因为它是内脏痛， 嗯， 内脏痛呢它是通过神经的反射，哎，通过脊髓的神经表面的这种反射呢来反射到我们大脑里， 嗯， 那么有些人呢他这个神经呢是通过胸，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胸五， 嗯， 啊反馈上去的，那么有些人反馈的是胸三，有的人反馈的呢是腰， 嗯， 那么他表现的症状就不一样，那么有些人反馈的就是嗓子眼发紧， 嗯， 有些人反馈的就是左膀子疼，有些人反馈呢就是这个剑突下胃的这位置烧得慌啊。那么这些症状如果都与这个劳力活动能够被寒冷饱食吸烟饮酒所诱发的话，那么我们高度怀疑他有这个冠心病的这个缺血的一个症状，也就是冠心病的一个临床表现，我们称为心绞痛的一个临床症状。那么心绞痛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的这个特征呢，就是他如果停止这些比如说运动五分钟左右就会明显的好转，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呢就是我们再去干同样的运动有可能还会被诱发。 哦， 就比如说他现在走台阶他胸口疼了， 嗯， 他站在台阶上五分钟好了， 好了， 他再去走 啊又疼了， 有可能， 嗯， 他又会疼，但是还有一个特点啊， 嗯， 他症状会减轻， 嗯， 我们这个叫缺血预适应， 嗯， 如果大家有这些症状， 嗯， 那么就是一个典型的心绞痛， 哦， 那么回头看我们刚才啊跟大家去聊天， 嗯， 啊这个大夫啊我这个是不是心绞痛什么的， 嗯， 那么我们可以给总结一下。比如说这个老人家来找我看病啊，他呢在活动的当时出现了胸闷胸痛，持续时间五到十分钟， 嗯， 站住或者坐一会儿症状消失而又能活动，或者是活动以后呢再次诱发症状的，这些与活动劳力相关的症状我们称为冠心病心绞痛，这是典型的一个症状， 嗯。 那么有些患者呢表现出来是什么刺痛， 嗯， 像针扎的似的，或者像拧了一下， 嗯， 哎，或者突突两下，这个不是冠心病心绞痛的症状， 哦， 这个往往呢与这个神经痛啊或者是这个类软骨炎啊有关， 嗯， 嗯，这个呢是我一个典型的一个临床的症状， 嗯， 嗯，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那好的，刚才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一些这个关于冠心病的冠心病和心绞痛的一些临床表现和一些症状哈。那我们想再听李主任给我们说一说这个心肌梗死又有什么样的症状呢？他们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您的这个问题呢问得特别好。冠心病呢它呢是一个大类的一个疾病。 嗯， 那么大家都知道呢，冠心病呢是血管狭窄引起来的。那么狭窄呢它有一个严重的一个程度。那么当血管呢不完全堵塞的时候呢，它产生的症状呢我们称为心绞痛。 嗯， 因为这时候呢最大的区别呢，和心梗最大的区别来讲，就是我们的心肌没有坏掉。 嗯， 当心肌坏掉以后呢，我们称为梗死。 嗯， 或者梗塞。 嗯， 哎，那么它表现的症状来讲的话呢是类似的，但是呢程度呢又完全的又不一样。 嗯， 那比如说我们刚才看这老先生呢，他这个是胸口难受吧，他捂在胸口，哎，那么停止5分钟左右，症状消失了。 嗯， 那么这个是心绞痛。那么心肌梗死呢，是由于我们的血管的这个血管里面这个斑块，不是刚才我们讲的增大了以后呢吗？ 嗯， 它就破溃了。 嗯， 那么什么样的斑块容易破溃呢？那么主持人肯定是吃过这个鼎泰丰的这个小笼包吧？ 啊， 这小笼包特别典型，就是皮儿非常的薄。 嗯， 里面非常大的一个馅儿， 嗯， 或者是里面有一汪水， 对， 对吧？ 对，汤汁儿比较丰富。 哎，比如说这我们笨手笨脚的一夹， 嗯， 破了 啊， 哎，这叫不稳定斑块。 哦， 那么稳定斑块像什么呢？就像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吃的那个小笼包， 嗯， 一口咬下去连个肉馅儿都没见到。那么这个我们称为叫稳定性的斑块。 嗯， 这个不稳定斑块一旦破裂以后的话呢，它就会产生了很多的血小板的一个聚集。 嗯， 本来90的狭窄，80的狭窄， 嗯， 这血还能过去，结果这一下子 给堵上， 一包这个血小板上去了，血栓形成了，一滴血都过不去了。这时候心肌可就痛苦了。 嗯， 他没饭吃。 嗯， 当没饭吃时间长了，超过半个小时以上，这些坚守的心肌细胞就死亡了。 哦， 死亡了，他就会产生一系列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嗯， 最重要的影响表现就是剧烈的胸痛。 嗯， 这个胸痛有一个特点，我们称为叫濒死感。 嗯， 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是哪难受，他就是特别的不舒服，同时呢往往会伴有冷汗。 嗯， 哎，这种心里心情也不好。 嗯， 特别难受。 嗯， 哎，冷汗乏力。 嗯， 甚至来讲的话呢，手脚冰凉。 嗯， 哎，这是他的临床的表现。 哦， 哎，那么如果这时候我们会去测血压的时候呢，会发现血压降低。 嗯， 因为我们心肌呢收缩力减低了，对吧？ 嗯， 因为它梗了嘛。 嗯，对， 收缩力减低了，那么它就会表现出来，哎，血压的降低。 嗯， 有的时候会表现出那种致命性的快速的心律失常。 嗯， 那么一摸脉，嘣嘣嘣嘣嘣，189， 哟， 很快人就不行了。 好， 那么有的时候呢，心跳又特别的慢。1分钟30、40，这时候人就站不起来了。 嗯， 眼前发黑了。这个是一个心肌梗死的一个表现。 嗯， 那么最简单一点如何去区别，就是心绞痛不会超过半个小时的。 嗯， 心肌梗死一定会超过半个小时。 哦， 那么心绞痛可以呢，哎，含点药就过去了。 嗯， 比如说硝酸甘油。 嗯， 或者速效救心。 嗯， 或者肾阳保心，含点药就过去了。 嗯， 但是心肌梗死含这些药是没有用的。 啊， 哎，这是两种疾病最重要的一个区别的方式。如果出现了一个超过半个小时的胸痛， 嗯， 同时伴有出汗、低血压或者全身各种不适、恶心、呕吐的情况，一定要建议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医院就诊。 嗯， 至少去做一份心电图。 哦， 那么心电图来讲的话呢，心绞痛呢会表现出来的 ST 段的一个压低。 嗯， 但是呢心肌梗死呢会表现出的一个 ST 段的一个抬高。 嗯， 啊，那么心电图可以更早的准确的定义或者是定位心肌梗塞啊。 嗯， 还有它的一个位置。 所以呢，这个呢，及时就医呢是非常重要的。 嗯，那刚才我们听李主任说的这个冠心病啊、心绞痛啊，或者说是心肌梗死，这个挺严重的，听起来啊，那万一说我们不小心啊遇到了这个疾病，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啊，您这问题呢也是呢，广大听众朋友们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遇到事儿了，或者遇到了一个怀疑似冠心病、心绞痛或者心肌梗死，我们怎么去办？ 是 啊， 啊，那么首先来讲的话呢，如果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呢，出现了胸口发闷啊、胸痛或者是喘不上气儿这个过程的这个现象的话呢，首先呢，我们要第一件事儿。那么把自己呢放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就是比如说我们骑着自行车的话，我们一定要靠着边儿再下来啊，而不是说随便一停，那这时候可能会产生额外的一些次生的一个损害，那么这个时候呢要停止运动，那么我们都知道心绞痛的定义来讲的话，休息五分钟左右它症状缓解，当我们的症状呢在五分钟左右的话呢缓解的时候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呢轻轻的再活动活动啊，然后呢就近找一个这个医院啊或者是一个诊所呢，我们去做一个心电图，请专业的医生呢判断一下呢我们是否啊当时呢会存在的一个心绞痛的一个现象。如果当时也没有问题，我们自己的体力活动啊也不受限的话呢，我们呢可以回家啊，然后清淡饮食，然后最近这几天呢关注这个现象呢有没有再次出现，那么症状有没有加重？如果这个症状呢再次出现，症状呢发生的这个频率呢又比之前呢也要加重，而且呢缓解的方式呢越来越难，也就是说发作越来越频繁，缓解越来越困难，那么第一时间呢要去急诊或者是这个门诊的就诊，不要去拖啊。那么如果呢这些患者呢之前呢有高血压病、糖尿病，高脂血症，或者是父母呢有这个心血管病的一个家族史的话呢，那么更得呢要去警惕一下。如果是我们就是休息以后呢这个症状不缓解，而且呢会进行性的加重，这个时候呢如果超过半个小时呢，那么请毫不犹豫的呢呼叫120或者是999呢去专业的医院去就诊。那么这个时候呢提醒大家呢不要随便的去含服硝酸甘油，那么即使是您含服了这个硝酸甘油也一定控制着总量，我们都知道这个硝酸甘油可能会治疗心绞冠心病，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刚才去讲当心梗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个现象叫低血压，对吧？硝酸甘油呢它是一个扩血管的药物，在没有确定是这个冠心病的或者是就是心肌梗死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呢含点硝酸甘油呢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呢会出现是一个急性心梗低血压的过程，那含了硝酸甘油可能就会因为含这个硝酸甘油而低血压要了这个患者的命。我们含硝酸甘油一定不要超过两片啊，就一次性的不要超过两片，超过两片的话有些人患者血压会降得非常的低。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请立刻找一个舒服的姿势，打999或者120去医院的就诊，到了医院以后跟大夫仔细的描述一下你现在的症状，什么时候出现的，什么时候发生加重的，那么有没有缓解，请大夫给你做一份心电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耽误的时间就是你的心肌，那么一定呢听从专业医生的建议，究竟是做造影好还是保守治疗好还是药物治疗好。那么这个呢也就是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出现了急症以后我们该如何的去处理啊，我们如果能够更好的去把握这个时间，能够更好的去减少我们心肌的损害，来减少那个这些心梗啊这些致死性的一个发生。 所以就是说啊，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急症的情况下，就一定要是视情况而定。 对， 如果说啊不是很严重，稍微休息一会儿能缓解呢，那就先怎么着，要是说实在是过了半个小时了还是越来越重了，就一定得及时的去就医。 对，不要耽误。 好的好的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00，下午的15:00到15:30播出，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最后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